各位弟兄姐妹晚安啊！今天永焕相信也是新年的最后一天嘛，对不对啊？元宵节快乐，新年呢、啊，大家都除旧布新嘛，对不对？大家都以现在的时刻，我相信，当然了、啊，对不对？新年嘛，难免最后一天有点好像有点依依不舍，但是我相信神的祝福一定会来到每一天，就好像我们时常讲的，天天都是好天。一年比一年好，好不好？哈利路亚，祝福大家，元宵节快乐。OK， 阿门。OK， 那今天是我第一次讲到，我相信的话，我看每个人都吓到了，对，对不对？千万不要吓到哈。以前讲的老人家讲的话，吓到要去问神，但是不用，真的是吓到的话，就找回我们的主，好不好？因为我主是通过我的口传达他今天要讲的一些话语、一些真理。真的是很荣福，因为今天能够有这样的机会让大家同时在我的口里讲出的话语当中能够领受神大大的一个祝福。哈利路亚。 OK， 那我先自我简单的介绍一下哈。那我想起2016年、啊、6月4号哈，这个日子对我来讲的话是一个 很深刻的一个日子、啊、当然6月4号这个日子的话对中国人也是一个很深刻的日子的、啊、1989年六四事件，那个已经30年了，在那边是很大的事情，对不对？在我这边的话，对不对？2016年6月4号的话也是我的大事情，因为我那天接受了洗礼。哈利路亚。我不是一个我曾经我讲过我的见证、啊、我绝对不是一个追求神的人，从以前、啊、年轻到现在，甚至虽然我爸爸是一个人家讲的话拜神拜到很多款式的人，就是几乎讲说拜神拜到已经很沉迷的人，但是对我来讲的话我几乎是没有去寻求过他。我去到神庙的话也几乎就是讲说、啊、你叫我拜我就拜，你不叫我拜我也不拜。到最后后期的话我几乎已经变成是一个无神论了，根本就不相信神，这个世界我不相信有神。但是因为很多时候年轻的时候、啊、一定会相信自己的嘛，对，相信自己多过相信神。但是我相信的话，神在我生命中的一个改造让我转向于他必有他的一个道理。因为我在还没有洗礼之前、哦、我可以很坦白的讲了、啊、我几乎都是看到基督徒、啊、我在躲的。以前我送我孩子送我老婆来的时候，对，送了他进来这边我就跑掉了，因为不能接受也不能说，因为很多的一种顾虑也很多的一种避忌。毕竟我曾经也讲过了，我是长子嘛，对，那个时候的话就有这种很传统很保守的一种思想。什么思想呢、啊、万一有老人家哪一天好吧归天的话啊，这长子的角色就很重要了。但是到最后感谢神，这些都是神在我的一个信主之后慢慢的把我挪开，把我解决了我所面对的问题，包括最后，我虽然我父亲母亲他没有说真正的洗礼成为基督徒，但是他也接受我成为一个基督徒，还有我整个家里人。OK， 我们是很蒙福的，一生都蒙福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的，当然这个见证对我来讲，对可能对大家来讲的话，对不对？这个也是很多人的一种例子啊，对不对？相信呢，在传统中华人家庭里面的话，没有信主的话，包括 Dr. 冠也是一直在笑的话，因为他有这种经历了，跟我一样了。他拜神的时候，他讲他以前他婆婆拜神的时候，他也是打头阵的，对吗 ？Dr. 冠，对对对，都是一样，我们都是这样子过来的。但是我们相信神今天拣选你的话，一定有他的旨意。那他的旨意是什么呢？他的旨意通常对不对，都是在你生命中让你经历了一些经历之外，去做一个生命的一个见证。哈利路亚。因为他要兴起，他不是叫你发光，他要先兴起你。你的兴起在哪里？你的心先要起来之后，你才能够明白这个基督里面的一些真理一些道理。不然的话你只是说一个有名无实的基督徒，永远只是在浮萍这样子啊，没有根基。那到最后的话只是做一个很礼拜或者讲星期天的星期天的基督徒，那真的是不是神所喜悦的，也不是神所能够接受的。哈利路亚。 OK， 那我们今天就不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也不多言，我也不介绍自己了，对不对？啊，我也不介绍自己了，因为我也不能讲什么了，对 ？OK， 那我们先看今天的一个主题经文，好不好 ？OK， 那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哈，因为这个主题经文来讲到，一般上来讲的话，就是符合我们今天今年的一个我们教会的一个口号了，好不好？啊，叫做兴起发光。OK， 那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以赛亚书60:1-3 OK， 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看啊，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现在你身上，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 OK， 这段经文是在旧约里面，以赛亚书60:1-3。那这段的话其实是神讲给犹太人讲的，犹太人分享的，因为这是他们的一种使命跟一种应许。但是我相信把这段话今天放在我们这个教会新的教会的话，那我相信也是很符合的，因为这个是神的一个祝福，也是神的一个很交给我们、托付给我们的一个使命。因为他要我们兴起，要我们发光，因为这个光其实从旧业到新业，从耶稣来了以后，他已经降临到这个世界上了，他已经让我们明白了，他就是我们的一个救世主，也是我们所盼望的生命的一种盼望。不然的话，我们真的是永远活在黑暗里面，生活是很黑暗，各方面都很黑暗，特别是我们心灵上那种黑暗是没办法的，是必须要用神的光来光照它，让它光明的，也让我们的心灵能够得到一种充分的一种发光。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那这段经文里面也包含了 next， 也包含了神救恩的三个步骤。那第一个步骤的话，就是神已经做成天上荣光的降临。那为什么讲，那为什么我们一直讲说神的救恩，神的救恩？那我想问一下在座各位弟兄姐妹，你有想过神的救恩是什么吗？为什么我们需要神的救恩？那神的救恩是怎么来的？从这个经文里面，从在旧约时代里面，其实神通过他的话语已经告诉了以色列人或者犹太人，神其实他的光其实从以前到现在都一直没有熄灭过，他一直的很光明的照在每，就特别是以色列人他们的那种身上，他们很照顾这个以色列人，从埃及把他们救出来。但是很多时候因为这个以色列人他们的一种可能就是心眼的一个蒙蔽，造成他们很多时候没办法看见神的光，也就是我们所称的生命之光。哈利路亚。 OK， 那这一段来讲的话，对不对？第二段的话就是三个步骤里面，第二个步骤是神已经做了，第二个就是神正在做。为什么神要正在做？因为他要让他的光持续的做我们生命中的一个引导跟一个光，一个光照。 OK， 那第二段经文里面也很清楚，因为黑暗永远都是跟光明做一个对立的一个局面。那我们相信有了这个生命之光，我们就不惧怕黑暗。哈利路亚。那第三个的话，这个也是神由始至终他最大的一个目的，他就是要我们帮他完成什么一个使命之光的一个兴起跟彰显，也是一个生命的一个见证啊。为什么？因为通过最后的这一个光，它让我们作为生命的见证之余，也要让所有的门徒信徒都好去荣耀他，因为这是神所喜悦的，也是我们生命得胜了以后必须要跟主所交代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那作为这三段短短的经文里面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如果你细心的想的话，对不对？他都已经显然的已经成了我们 一生蒙恩的故事的一个写照了。因为由神已经做成，到神正在做，到最后神他要我们完成的一些使命，这个是不是我们一生蒙恩呢？对吗？因为这个是他的恩典，特别是这个我们是处在这个恩典时代，我们更需要明白神在我们生命中他为什么特别拣选我们作为他的子民，重要的原因也是在这里。 OK， 因为他要我们的光照射四方，使万民都能够明白其实主耶稣的光就是爱。哈利路亚。那我相信的话，这除了这三段经文让我们能够明白说这一生我们为什么会蒙恩呢？其实因为主耶稣他是怜悯的，他是仁慈的，他就是一位爱我们的，爱我们到永远，我们也希望我们得到他永远的爱的一种父爱。哈利路亚。那我们也相信，我们也相信神在这我们当中，他很期许我们能够在蒙恩的时候不要忘记了他给我们的一个使命。哈利路亚。 OK， 那我看 next， 我们一生蒙恩，这个是很真实的一个写照之一。那第一个，我们先已经得着了他的救恩。刚才我想问一下大家，明白救恩的意思在哪里吗？救恩的定义在哪里吗？什么是救恩？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的救恩是从何而来？是不是白白得来？还是因为神给予你的一个救恩，你所领受的跟别人不一样？但是我相信救恩本来就是神给你的，因为救恩的工作是神做的而不是人做的。明白这一点，这个关系明白了以后，那我们就明白因为神他疼我们，所以他救我们，因为他给了我们这个恩典，因为他要我们能够敬畏他，能够明白他的用心良苦。哈利路亚。但是救恩的一个基本条件的话，我不知道 OK 大家明不明白，但是我相信救恩其实最大的一个根基，你是先要相信神，你要相信他，你的得救也是因为相信他。 OK， 有一段经文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对，我们得救本着因信，对不对？是因为相信我们才能够本着得恩啊，也不是信。 OK， 也是信，信是一个基础，信了以后，相信了以后，你才能够得救，才能够得到他的恩赐，得到他的恩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不知道我这样子讲大家会不会觉得我讲好像在讲道理这样子啊？那我基本上我这样子，因为我第一次讲到，我不知道怎样讲，我是很想用活泼的方式，对不对？包括讲说我可能讲说掺插一些广东话、客家话，对不对？无厘头的客家话也好，怎么的？但是我相信这样子，你看我一般觉得啊 ，Brother 六，你太不严肃了，你不严肃啊，对不对？那我基本上我讲，以前我是这样子的，以前我基本上我真的是怎么讲叫沉默寡言啊，真的是很少讲话的。基本上我的孩子看到我的话，回到来的话，每次下班回到去的话，几乎都是好像一个怎么讲有一句成语了 OK， 就是说很少讲话了，很少开口讲话了，他们也习惯了，因为基本上我那对不对？但是基本上其实我的本性哦，其实我是蛮爱讲话的了，对，但是还没有到那种三八那种阶段了，对不对？那到最多也是到二八了，还没有到三八。OK， 那因为我这个人讲话有时候会很令我的一些朋友哈，他们讲说你很会讲冷笑话，但是你讲笑话你不会笑，这个是才高招。那我讲的话，每次我讲完的时候，我为什么不会笑？因为东西我觉得我不需要笑，因为我知道我的目的是让你们笑。所以讲很多时候冷笑话就是这样子，特别是讲广东话的冷笑话的话，我相信每个人听了的话，我不知道了，对不对？我不讲现在，因为这个是很严肃的一个场合，所以暂时不讲，以后有机会再讲，好不好 ？OK， OK， 好，谢谢，谢谢，谢谢。对， 不然的话，像这样子讲下去的话，这种教条式的这种我们讲的学院派这种方式在教的话，我就想起我的好朋友了。但是我的好朋友，我的那个牙医好朋友啊，他的讲道是他的方式，他是很活泼的。当然，我跟他比的话，他是教授级了，我还是幼儿园，所以根本不能比，对不对？但是我相信的话，对不对？我相信我会偷师，从那边偷师过来，对不对？因为毕竟我跟他是已经是认识十多年，那我相信他会有这种机会让我偷师啊，对不对？基本上来讲的话，几乎难听一点，每个礼拜都见了，对不对？已经认识十多年了。OK， 哈利路亚，这个是题外话哈。OK， 那刚才我讲的哈，这个一生蒙恩故事的写照的话，已经得着了救恩，还有正经历的救恩，还有最后一段的话，就是我们讲的，最终他要所产生的果效与见证。那我刚才一直在讲说救恩啊，这个东西的话，我相信大家都已经很明白他的救恩的一个定义了哈。这个救恩不是来自于说我们去要求他就给你的，不是，因为你必须要有借助神的一个恩典，他赐给你那些信神并且接受，最重要你要接受谦会，就是你要有时候你犯罪了，你要认罪了，好，你就要反过来怎么讲，要悔改，不然的话这个东西就不成立，这个救恩是不会给你的，神不会这样白白给你救恩的。 OK 那我们继续再看下去哈。那第一段经文来讲的话，刚才我讲的神已经做成天上的荣光降临以拯救，那为什么这段经文他所要讲的意思是在哪里呢？ OK， 那我相信大家几乎现在不管你是看 Facebook 也好，或者你是看报纸都好，你会觉得我们这个世界上好乱，很败坏，道德沦亡，真的是很多时候你看到这种负面新闻的话，你会觉得哇，怎么我们的世界会变到这样子呢？那我们的正义在哪里呢？那我们的道德在哪里呢？这些种种的话，对不对？这些人性的堕落都源自于说，因为我们永远摆脱不了很多人性的一种弱点，人性的一种性情，这种性情主要是来自于撒旦的哈，撒旦的一种依附在人身上，所以造成他很多时候我们是永远摆脱不了的。所以人心叵测，或者说人心难测，人心腐败，人心败坏，这些都源自于我们的人内心里面，其实都反映着我们人其实虽然是得到了救恩，也得到了恩典，但是我们还是没办法很根治的，尤其在内心里面还是觉得很多东西好像是不懂，是你欠世界还是世界欠你了。我要讲的意思是这样子，永远就是讲说我要追求的东西啊，不管是今天你是地位也好，金钱也好，财富都好，或者说一切的都是因为你被这个魔鬼，或者是被这个撒旦，你的心被挟制住了，你的心被挟制住，所以你才有这种反应，你才有这样的一种行为表现。哈利路亚，是的。那其实这样子的一个道理哈，在圣经里面，其实也我们的先知哈，耶利米在2000多年前都已经讲了。Next， 在这个经文里面的话，他就讲说，耶利米书里面第17章第9节，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所以我们有时候看不懂了，人心到底是怎么样？不懂。你问10个人的话，怎样？你这个人，你看可能是看表面，但是他内心的世界你是捉摸不到的，是捉摸不到的。所以人心的败坏，我们是永远捉摸不到的，除非 OK， 今天通过了一种基督的一种精神，慢慢的把它医治，把它引导，把它拯救。我相信人心始终会有 坏的慢慢慢慢的走向于正的。哈利路亚。是的，那在这个黑暗的时代哈，我们如果是想说在黑暗时代里面的话，我们的光明就是对黑暗的造成的一种强烈的一种对比，强烈一种对比。那感谢我们非常要感谢神哈，在神从以前里面在圣经里面都一直跟我们讲说，他神就是光，神就是光。特别是在这个经文里面，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节里面，他就毫无保留地告诉你，我们的神就是一个光，在他毫无黑暗的时候，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所报给你们的信息。是的，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在这个世界里面，这个世界里面我不懂大家认不认同黑不黑暗呢、啊？永远都是讲说很黑暗的。有没有光明的？有啊，它是黑暗的比例永远比光明占的比例很大。因为黑暗主要是来自于人心的一个蛊惑，人心的一种贪婪，人心的一种蒙蔽，造成我们很多时候去追求的当儿，去追求很多事情的当儿，都忽略了你没有这种人心的光辉了，你的人心已经是变质了。那 同样的，我们这位神他自己也称他是一个众光之神哦，特别在这个经文在雅各书里面第一章第七节里面，他是很憎，其实我们的神是很憎恨黑暗的。特别他是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他在创造这个天地的时候，其实他都已经讲神我们就他的光就是来自于他是创造了光，让我们的黑暗做一个区别。 OK， 在创世纪第一章第四节里面，神看光是好的，于是就会把光暗分开。那我们有时候我们在想我们会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对比，永远就是像以前广东话或者我们看戏的时候看那些武侠片也好，就是永远都是邪不能胜正奸的永远都是死给那个宗的。哈利路亚，是不是这样讲？是不是这样？全部都是这样的，是吧？邪不能胜正嘛，我讲广东话好吧，不然的话再讲华语下去的话，我看大家都要睡了。因为我自己讲那时我自己都觉得有点但是希望大家能够好吧慢慢接受慢慢接受。毕竟第一次讲到的话，很多时候我都刚刚讲的，我刚刚第一句我就讲了，听我讲到肯定会被吓到因为我现在是说有点讲说先把这种道理先讲清楚之后，真理了不是道理了，真理讲清楚以后，那当大家明白其实今天要讲的经文就是，其实来讲的经文就是光，它的光来自哪里呢？其实是来自于耶稣的光，耶稣的光造成了我们内心的光，内心的光产生了我们对这个世界有一种爱心的光，跟着爱心的光慢慢的它就演变成这个就是我们生命之光。哈利路亚。是的，那接下来我还是要讲说因为这样子，所以在阿爸天父的时候，他就很其实很怜悯我们的子民他一直讲说能不能我有什么方法，有什么方法让我的光能够把这个人世间黑暗这个世代的那个人心把它照耀起来，把它光明起来在2000多年前我们是何等的蒙福，因为他就派他的儿子他的独生子耶稣来拯救我们。因为他其实本着一种爱心，本着一种爱心让我们能够很清楚的知道，他派他儿子来其实就是天上的荣光降临，他拯救了我们的灵魂，也拯救了我们的生命。哈利路亚。哇，越讲越觉得自己在飙冷汗不懂自己在讲什么，对不对？ 也不懂自己真的讲的真不正确，但是我相信神还是通过我，通过我 ，OK， 把这个信息完成 ，OK 啊，大家忍耐忍耐哈、啊、如果是大家如果是愿意听广东话，我也可以讲，只是说有时候我怕我讲广东话会讲的也不是很标准，但是我试试看广东话、华语、客家话可以吗？可以啊，客家话也可以，福建话不会。啊，你那边福建话我是投降，我不会，我只会一句话而已了。假爆面，假爆料 ，OK， 这样就明白了。啊，不然就是假锅面，假锅面也是一样，假爆料跟一样的。其实今天也是假锅面，也是假爆面，差不多一样 ，OK， 同音的 ，OK。那第二段里面的话，对不对？第二段里面的话，其实在圣经里面很多经文都一直在表示讲说我们。我们天上的荣光降临在人世间，很多经文都有表述，也有表明，只是想说我们很多时候是没办法去实现，或者是没办法去看见、哦、但是因为我们身处在这个黑暗时代、啊、永远都会觉得做一个人啊，其实蛮困难的，因为人心真的很有时很难猜透，人心很难猜透。那今天我们因为有了这个主耶稣，因为我们有了这个爱我们的主耶稣，他会把这一切都破开，都破解，让我们明白其实他的降临就是让我们得到这个光、啊、特别是心里面，心灵里面的光，心里面的光的话永远就是要通过圣经里面的一些话语，这些话语永远都是让我们得胜的，它会产生一种光照效应。哈利路亚 OK。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些这几段经文里面的话，都有在讲这个光已经来到我们，已经其实他已经来到我们这个世界上，他也战胜了这个黑暗的时代，他也让我们明白在基督里面我们的光永远永远都在照在我们心里面。哈利路亚。再下一段 OK、有创世纪也好，哥林多后书也好，或者路加福音都好，因为他都是叫我们不用怕，在黑暗里面永远有耶稣的光陪伴着我们，他会带领我们，不论在生命路途当中，他总是会引导我们走向一个平安、哦、那只要我们相信，只要我们相信，我相信永远那条路不是烂死的路、okay? 绝对是光明之路、okay?不是认识的路，光明之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傻傻下这样不知道什么事就跟人家去了、啊、那些真的叫认识的路了，因为你撞板多过吃饭，吃饭多过撞板，不知道什么事、啊、但是如果是说今天我们有圣经，有主耶稣的话语引导我们的话，那绝对走向光明之路、啊、对不对？也可以讲说我们永远永远永远有他的带领的话、啊、我们很容易就去到，以前武侠小说里面有本的叫《倚天屠龙记》，我们很容易到光明顶啊。有听过这句？应该如果有看武侠小说的人都知道哈，那个光明顶啊，差不多就是那个顶峰这样子，那就是光那个殿堂了。那如果有他带领我们的话，永远我们就容易找；如果不然的话，如果没有他带领的话，我们永远不知道去哪里了，去不到光明顶，不知去到咩顶。OK。哎，接下来我们继续下去 ，OK？ 唔好笑啊，咁样讲嗬，讲你啲好笑啲同好讲啊，嗯 ，OK， 来第，我们看第二段。第二段的话就是刚才讲说神已经做了，那第二段的话就是神正在做。那神为什么要正在做这种事情呢？因为神他明白，他明白我们的生命哈。永远哦，如果是没有光的话，永远没有光的话，它是很暗淡的，它是很灰暗的。OK， 那圣经里面很多地方都有提及光跟生命之间的一种关系。其实光跟生命他们的关系哦，有时候在圣经里面它所呈现的是很坚固的、牢不可破的、不可代替的。那我们看看这段经文哦，这几段经文就是。很让我们看这个经文之余，我们明白、哦、其实生命跟光，光跟生命他们关系在哪里。 OK， 让我们来读一下、哦、 这一段经文，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节，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就是讲我们生命跟我们的光永远都是有密切的关系，密切的关系。那这个关系到底在什么地方呢？因为我们的生命其实就是光，光来自于哪里？光来自于主耶稣的一个照耀。第二段，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十二节，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他是世界的光吗？他也是众光之父。 OK， 跟从我的绝对不会黑暗里面走。 OK， 就必得着生命的光。同样道理了，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每个人生阶段里面呢，都会其实都一直在寻求，或者是说去解决，或者去思考我们的人生目的到底在哪里，我们的人生目标到底在哪里，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子活，我们活的目的在哪里。曾经我们有看过一个文章，他讲的其实也是很奇怪的，我觉得 OK， 因为这种是一种哲学的一种问题了。一个密室里面放了一只黑猫，一个密室里面再有一个黑猫，你想想你怎样去捉那个黑猫，除了他不可以说个声音，你想着你捉得到吗？就是我们有时候我们会一直在想，其实我们的人生里面也是一直在摸索，就好像在密室里面一直在找黑猫而不是白猫。那个密室里面没有光嘛，因为没有光你找不到，没有光你找不到，所以你一直在寻找的时候，其实到最后广东话讲的得个吉，得个吉，因为你找不到，因为你密室里面已经够黑了，你又放一只黑猫，你永远不知道，我不讲不要黑猫，你放现在刚好是鼠年嘛，就放只黑老鼠，你找得到吗？找不到嘛，因为没有光，所以你永远在人生里面，你如果你是处于一个人生的黑暗当中的话，你永远就会有这样子的一种生命轨迹，或者说我们讲的生命的一种本质，找不到啊，找到死都找不到啊，怎么说呢？不知道哪里了，找来找去，只是在生命里面一直在空转，一直在生命里面空转。这个就需要什么？需要生命的光。生命的光来自哪里呢？很多人讲说啊，不同的领域，或者是说不同的宗教，他们的有他们的一种解释，或者一种他们觉得啊，我就是这样子让你明白啊，这个光是这样子的。其实，在我们圣经里面的话，老早都已经跟你讲了，圣经其实就是我们的一种做人的一种基本原则，就是说我们俗称的一种作业标准，是吗？对吗？圣经是不是我们为人的一个作业标准呢？是吗？所有你跟照他的，你绝对不会行差踏错，绝对不会的，也不会讲说啊，因为有没有人听过说我照圣经走我会行差踏错的，我照圣经的教导我会撞墙壁啊，我会谁都不去灭死啊，应该不会吧。圣经里面已经很清楚让你们知道，只要你遵照他的一个准则，遵照他所有的一个旨意，遵照他所有给你的一些道理真理都好，你就会明白啊，其实做人本来就是有一个影照，但是我们往往都会忽略掉啊，这个东西用自己的想法，用自己的那种想法，用自己的一种念头心念，我做的永远是对，但是我没有考虑到别人的感受，对不对？我做的永远是广东话里面，中国话里面有讲的人不为己啊，天诛地灭了。圣经里面好像从来没有讲过嘛，对不对？没有讲过嘛，但是这句话我相信很多华人啊，对，很多人都会被这句话影响着你的一个思维啊。哦，我真系啊，我唔自私噶，我唔知系咩事噶，但系我一定要咁样做嘅，因为我为我自己先。但是今天神来了这个世界上，他是需要去破解这个，我们不能讲是迷失，但是他是生命的一个原则。你来到这个世界上，你除了考虑你之外，其实你要更要学习耶稣那种大爱。他从来耶稣从来说爱你，我爱你50%，我爱你20%，我爱你10%，有吗？耶稣的爱都是100%的， 但是我们人的爱哦，永远就是有，其实会有比例的哦，对不对？因为我们人时常讲的，少局都有强局呢，少局都有强局呢，对不对？所以爱的话，它会有一些要求，也有一些条件。但是我们的主耶稣从来是没有，我们主耶稣是没有，因为他要让我们生命里面去明白他这个最基本的基督教这个信仰的一个根基，就是来自于他的爱。哈利路亚，大家认同吗？基督教的其实他最重要的一个信仰基础就是爱，对不对？那耶和华或者是说主耶稣给我们最大的一个诫命，在我们生命中最大的诫命，刚才 Dr. 官刚才也是有讲了，对不对？尽心尽力尽情尽意的爱他，还有一个爱人如己。其实这两段经文的话，他所要表述的其实简单一个字，就是爱而已。那你的爱，我们一般上人的话都有分大爱小爱，对不对？这个人好一点特别疼爱，那个人水一点的话保留一点爱，那这个人跟我有深仇大恨的话，那真的不是爱，那叫恨了。所以爱的对立就是恨嘛。所以我相信很多时候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造成我们很多很多很多的一种纠纷也好，整个环境都好，都会变成很乱，真的很乱很乱，人心很乱，原因也是在于因为他没有爱。如果是说今天因为我们有这种，我们每个人特别是基督徒都有爱的话，当然这个东西好像讲讲系好讲系好容易啊，讲边个讲系天下无敌啊，系嘛？做就有心无力啊，系嘛？每个人都会这样子想的，对不对？还是啊，讲啊讲了天下无敌啊，做嘅时候咧，做嘅时候咧，你要表达出来你的行动，你的行动，你怎么行动？爱不是那么容易表露，爱受了太多那些什么，今天也好，港剧也好，什么台剧都好，还是什么韩剧都好啊，爱是有条件的。爱一定是有条件的，对不对？你爱没有条件的话，这个世界上如果爱没有条件的话，早就世界太平了。就是因为有爱有条件，所以还造成这么多纠纷，这么多的一种我们无法掌握的啊。我看时间也是很快的，七个字了哈。OK， 那我再讲第二段哈，再讲第二段。那个这个经文里面的话，它都讲明了光。神在做的事情，生命的光，持续的光照和引导。OK， 那在这段经文里面的话，对不对 ？Next， 当这个生命的光啊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啊，通常它会有至少三个这样子的一个果效。我不懂大家认不认同？那我们先看这个果效在哪里。第一个一定是这种生命之光临到每个人身上的时候，你所经历的第一个一定是显明跟医治，因为耶稣的光或者是说耶和华的光有医治的功能，大家认同吗？耶和华的光，你今天是头耷耷眼湿湿，对不对？很多事情你垂头丧气的时候，你来到神的面前，你其实你就需要他的光去照耀，因为你那个时候的心情是很郁闷的，你那时候心情是很颓废的。如果是说没有这个管道的话，你永远就是沉沦下去，永远都不会振作，永远就是啊，广东话讲的叫天不灵，叫地不灵啊。你是自己会有种很大的一个挫折感。但今天因为有了这个耶稣，这个光具有了医治的功能，所以它让我们产生了这样子一个果效。让我们产生了这样子的一个医治，啊，那这个东西就让我们很清楚的显明，因为光来了，就是把一切所有的今天这个光来了，就是说要把你这个黑暗做一个分开。我们的人心也是这样子的，今天如果是我们的人心败坏，没有这个光的话，我们永远都会败坏下去了，不会改的。对不对？不然的话，今天这个社会就不会这么动荡，也不会说这么的一个败坏啊，一个乱，一个动乱的一个局面。哈利路亚！因为人心永远都是这样子。但是今天如果这个生命之光来了，它会帮我们做医治， 他医治的过程里面，其实他就是要显明耶稣的爱，主耶稣的爱，哈利路亚。因为很多时候他拯救了我们生命，他其实主耶稣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他让我们明白，我医治了你，其实我就是要彰显，我就是要显明我对你的爱。哦，很多时候我们都一直在想，哦，我们一直在想，我们在受到创伤的时候，那我们到底要找谁呢？如果是说一个没有信仰的人的话，他一定是画地自救啊，他永远就是我不懂我要怎么做。哦，今天我的朋友约我去喝酒，那我去喝酒；今天我的朋友叫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因为他就会跟随大步啊，他永远不会去寻求一种你到底用什么方式去让你这生命得以医治。你在创伤的时候，或者你在悲伤的时候，你在各方面的时候，或者是你在很颓废的时候，伤心欲绝的时候，你永远想到的话就是第一个，先麻醉自己。是麻醉自己吗？一定是这样子的。如果人的方式都一定通常都是干嘛干嘛要走干嘛追啊，都是这样子，饮咗点光，严重一点的话就是讲说啊，去吃那些毒品，软性毒品也好，什么都好，双方面的一直可能又喝酒又吃这些药，让自己完全麻醉了，完全的不想活在这个世界上。因为什么？因为太多不开心的事情，哈利路亚。但是今天耶稣来了，他透过他的话语让我们医治，他让我们明白了道理，其实只要你跟随他，他永远就是你光明的一个照耀，光明的一个影照，哈利路亚。开始有点闷了，是吧？不会是吧？不会就好。我是最怕最闷的，不然的话现在又说的冷笑话了，不刺激他的话，真是不是的话，真是不会讲的话不会笑，讲了都不会笑，有时候啊，你最高境界是讲了都不会笑，不讲的会笑，讲了都不会笑。哇，这个 OK 那我们再看第二段哈。第二段的话就是照明跟指引。那我们其实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如果是说有人一对情人哈，或者说我们讲简单一点啦，不要讲那些去什么谈恋爱的，去公园谈恋爱的那种地方，通常都是很黑暗的了。对，喂，去那种地方的话，绝对不会光明正大的喂，通常都会偷偷摸摸了，对不对？一般上，对不对？啊，一般上都是这样子嘛。那个这种东西不讲了，讲的话很不严肃啊。那我是讲说，那我们看一下哈，我们通常今天无论你去高山也好，去大海都好，对不对？我们白天去的时候感觉到那个风景很漂亮，对不对？风景会很喜欢，拍照拍到不停啊。但是如果是今天晚上十二点去那个大海，去海滩就好了，或者去那种山，你会觉得整个会不会很阴沉很阴森？这个就是一个对照嘛，对不对？这个就是一个对照嘛。啊，特别的话，对不对？在那个时刻的话，你会觉得除了你会感觉到很恐怖之外，你会觉得毛骨悚然啊。我曾经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啊，对不对？曾经有个这样的经验啊，那时候还没有信主啊。以前追我太太的时候，对，追我太太的时候啊，讲一下这种是一个调剂啊，不然的话很闷啊。OK， 追我太太的时候，曾经有一个时候，因为那个道路在封路嘛，对不对？他就改一条小路，那条小路是要经过坟墓了啊，就是他应该知道了，应该知道那个知道嘛哈，那个什么雪邦那边有一个坟墓啊，以前啊，对不对？追求女孩子的话，对不对？天不怕地不怕，对不对？就算晚上十二点回家也不怕，但是那个时候，但是我一点回的时候，真的是小声怕怕。gang 怎么 gang 呢？因为你经过那个坟墓的时候很暗的，几乎你经过那坟墓，你不是一下子经过，它是要弯弯曲曲这样子走，因为那条大路已经封了，所以走这小路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哎，你一直会往那个道后进啊，有木耶啊，有木耶啊，有木耶。这个就是讲说，在黑暗里面，你永远就是你抓不到你那种心理啊，你心里是很恐惧的，你心里是很害怕的， 因为阴风阵阵啊，阴风阵唔知啊，啊或者系冷气吹到都唔知啦，系嘛啊？但系就系阴风阵阵，哎，你会感觉到好像是有东西坐在你旁边啊，可能是看戏看太多，也是自己的一个幻觉。但是其实我要表述的话，就是说这种产生这种这样的一个恐惧心理哈，这种东西有时候就像我们生命中这样子的，我们生命中这样子的。当你很阳光的时候，你永远不会感觉到不快乐的，是吧？快乐男孩永远都是阳光型的，你很少看到快乐男孩都是那种忧郁型的，怎么可能，对不对？对不对？不可能的嘛。而且快乐男孩永远唱歌都是很开心的，他绝对不会去唱一些江一那种歌，江一那种很悲伤的歌，对不对？或者哇，那个唱了差不多要死人那种，对不对？不会嘛，对不对？那今天如果是这样子，因为我们需要光明，需要光让我们照我们的心情，我们的心境。我们每次过来的时候，他的走过来的时候，我们的心境通常都会有快乐，也有悲伤，都是这样子嘛。今天这个局面也是一样的，我们需要有光照明了我们的心里，让我们产生正能量。如果是今天每天躲在一个阴暗的地方，每天心情都是很郁闷的，你想这个人怎么会看见阳光呢？广东话讲的金光谁啊，没金光都已经死了，金到光不肯定谁啊，对不对？就好像那种八卦新闻这样子，或者那种明星这样子，每次都是这样子的吗？一有什么新闻的时候，他一见报他就金光谁啊，见光死。他们很怕，为什么？因为东西是不好的，不道德的，不道德的那种新闻也好，是不道德的一种行为都好，他不是很怕，因为一曝光的话，完蛋了，就是肯定就是整个人就是开始被人家批评了的。那我要讲的其实也是这样子，人生在每个过程里面都是这样子的。好 ，OK 了，我们就快点了，不然的话十点都讲不完了。OK， 那我们再看这段经文里面哈。这段经文里面第二段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十二节里面的话，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就不在黑暗里面走，必得着生命的光。这相信大家都明白这段经文所要表达的一个意思嘛，对不对？你要跟随他，他就是我们的耶稣，就是我们，其实就是我们生命的一个照明了，他也是我们生命的一个导师，认同吗？他也是我们生命的老师，也是我们生命的导师。我们没有他，我们走的很辛苦啊，走两步跌三步啊，永远就是不会站立起来，走得很不顺啊。如果今天有他的一个光照，有他的一个照明，就好像今天你的车没有那个灯的话，你想你会容易走吗？特别是在刚才我讲的，在那种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阴风阵阵那种环境之下，你跑看，对不对？你不可能点蜡烛嘛，对不对？也不可能拿那个什么手电筒去照嘛，对。如果你车灯没有开的话，你走那段路你会更怕，会怕什么？也不懂怕什么，反正就是心里害怕，对不对？一样的意思，耶稣来了，他就是我们的人生的照明，也是我们的引导。哈利路亚。那我们接下来我们看第三段，第三段就是光照与启示。马太福音里面讲哈。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二节里面讲的话，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热亮，全身就光明。大家认同吗？大家，我们的眼睛是不是灵魂之窗？我们时常都讲了，从小学到现在都几乎老师都讲，你的眼睛是灵魂之窗，即使你的眼睛也是身上的灯啊。你没有眼睛你是看不到的，你是瞎子，你用眼的话你就不懂你要跑什么方向。今天如果你的眼睛亮了，其实他要表述的意思是讲说，你因为有他的光，你的心里面的，其实他讲的眼睛不是我们正常的眼睛，是我们的心眼。如果我们的心眼亮了，我们就不会去犯错，我们的心眼亮了，我们就不会行差踏错，我们就不会什么都很自私自利。因为心眼如果没有光明黑暗的话，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对不对？因为心眼一蒙蔽，心眼打不开， 那个没有光亮，你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你也不知道你到底要做什么。哈利路亚。OK， 因为心眼没有开，它就不属于神的。神今天来到这个世界上，他要光照，他要启示你，就是其实就是要打开你的心眼。心眼如果是蒙蔽的话，永远都是黑暗的，永远都是你不知道，你不知道天下间很多时候那些衰的东西是因为你的心眼蒙蔽，你的心眼蒙蔽，你的心眼蒙蔽，造成很多很多悲伤的事情。今天不管是世界上什么事情，如果是人类去正视这种这样子的一个启示的话，其实他也明白我们做出了三种听了啊，做出很多坏事啊，其实就是我们心眼没有打开。心眼打开的话，你就不会有这种乱糟糟的事情发生了。 OK，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哈。Next， 这以上这些经文其实我也不读了，因为太长了，对不对？啊，你们自己可以把它那个章节把它记录起来，回去好好的一个做一个这方面的一个思考。哦，这些经文里面都很明白的告诉我们神的光，他的光照跟他的一个启示。OK， 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再看接下来的一个经文。那第三段的话，刚才我讲的，因为刚才讲的第一段、第二段、第三段哈，第一段的话，神已经做成了；第二段的话，神正在做。刚才我们讲的意思是讲的，神正在做里面的话，它有三个果效。那三个果效呢，我再重复一次哈。那三个果效的话，基本上的话就是，第一个显明还有医治，第二个是照明和引导，第三个是光照与启示。那接下来的话，到了这个第三段的话，这个神他为什么要把这个光降下来，他最终的目的是什么？他最终的目的是让我们做见证，神明的见证，因为他要我们把一切荣耀都归于他。好，是的，兴起发光不仅是神给予我们的一个，不管是给今天是给以色列人也好，是说给那个教会都好，这是他们使命。通常他也是给我们这方面的一个托付了。OK， 不只是这里按时代需要，也是为了神的荣耀。世界，我们世界的人哦，刚才我讲的，你们世界的人就是因为我们的心眼坏了，心眼瞎了，所以我们不懂得感恩了。世界的人永远都是这样子的，他做了什么事情，他永远只是求他的利益，他的利益，他永远不会想说，我做了这些事情之后，我有什么危害，有什么祸害没有？永远就是让你觉得，啊，他做的东西是理所当然的，啊，开始每个人都睡着了，啊，开始每个人睡着了，啊，瞓着咗差唔多，冇声，因为冇声咗啊，啊，冇声咗，冇意思咁样讲吓。还开开玩笑，好不好？好，那神今天来到我们这个世界上，他给了我们这么大的一个使命，哦，让我们能够把所做的事情荣耀他，必有他的一个目的了。OK， 那主在我们当中。当我们在为主做见证的时候啊 ，OK， 我们看一段经文。当我们在做为主做见证的时候，通常我们所要的话，通常主都会叫我们：第一个，你要去做很多不同的使命；第一个，你先要去做传福音。为什么福音这么重要？因为这个主他所吩咐的，他让万民万国都得到这个福音。福音就是来自一个他。神对他们对所有人最大的一个祝福。第二个话，他希望我们成为神生命的见证人。为什么要这样子讲呢？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一直都在讲，我们生命的见证 其实为什么我们要做生命的见证？因为生命的见证就是用生命去影响生命，这个人的生命他有他的见证，他有这方面的一个见证，他为什么他这个东西他会影响到另外一个人？因为如果是说你没有这方面的一种鼓励的话，人其实是活得很苦的。因为你有这个生命的见证影响到他，他也会走向一些积极的人生，让他过得，他会感觉到有人在爱他，最重要是有神在爱他，他会感觉到有主在爱他。因为这个世界上永远都需要，很多人都需要关怀了，很多人也需要关爱了，对不对啊？按照很多时候我们这个世界上，我们这个世界的世界人哦，他都不需要关怀也不需要关爱，他最大的就是希望你们多多关照，明白吗？我不会关怀，我不会 关心，我你多多关照我。世界人都是这样子嘛，对不对？就是说 我今天跟你在一起啊，老师多多关照，会这样子，都会这样子嘛，对不对？啊，如果是想你过来关心我，哇，你条友唔知咩事，你关心我唔知有咩目的，啊，你关心我唔知有咩居心，但系我今日同你一齐嘅话，你多多关照我 ，OK， 我都多多关照你就，大家互相的。但是我们的主耶稣，他不要，这样子，他是要你们用爱的方式，用爱的关怀去影响人，把这个爱传扬出去，让大家明白这个福音它其实就是充满着一种爱的一种品质，爱的本质，爱所流露的其实就是来自于你自己内心里面的一种盼望，爱来自于神的盼望，爱也来自于神对你的一个承诺。主耶稣爱人是永远，他就是因为他爱我们，对不对？他为我死在十字架，这种爱伟大吗？很伟大，非常伟大，伟大到我们几乎是没有人可以跟从，但是就是因为他这种伟大才造就我们需要去仿效他，需要去追随他。哦，主耶稣的爱何等奇妙，也何等伟大，但是我们人往往要去学习，哇，真的是不容易。这种东西，这种这样子的一个爱的表现，是说易行难啊，就是说讲系好容易啊。刚才我讲的，讲话天下无敌啊，吓啊，做就有心无力啊。但是如果是说你真的是你内心里面有这种爱的话，有基督的爱的话，其实你做很容易的，对不对？就好像这边，我上个礼拜我听那个丹蒙发的儿子讲的，其实爱很简单，你不要把爱弄得很复杂，你也不用把爱弄得很什么，很要附属条件的。我爱你，我要有条件的，这个东西都很难。爱一个人，其实就好像丹蒙发的儿子这样子，他就很轻易的爱啊。那个人跟他讲难听点，那个人跟他有一个应该是一个 band 队的嘛，不管是欧洲国家的，跟他是上门 six 的，对不对？他有这种感动，这种爱是来自于他自然的一种爱，他自己流露出来的一种爱，还要去帮这一对外国人。那这种爱他有条件吗？没有啊，没有啊。他甚至牺牲自己讲道的时间，特地把他载上去瓜拉比拉，对不对？那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或者说我们在生命，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也遇到很多这样的历史啊。我看到他，其实我是想帮他的，但是我不知道帮了以后有什么后果，对不对？会去先考虑啊，这种东西，哇，帮了以后会不会是很多手尾要执啊？但是如果是说你抱着这种很单纯的、很纯粹的爱，那你就明白，其实爱很简单，简单其实就是爱。没有人说要求你很复杂的爱，没有说人要求你，对不对？但是爱其实是有爱就是包容啊。爱也是一种宽恕，爱也是一种，其实在耶稣里面的话，我讲他的大爱，其实他不是大爱，他的爱其实叫做博爱，他爱世人啊，爱到世人是没有条件的爱，谁愿意，哪一个人愿意，为了爱去牺牲那么多的，没有，只有主耶稣，所以他的爱，这个就是我们的救恩，也是我们的恩典啊，主耶稣的爱。今天这篇经文的一个主题，到最后所要讲的，我所要表达的，我也可以讲它最后的结论，其实 为什么要兴起？为什么要发光？除了我们做的一切是为了主耶稣的一个荣耀之外，其实他要你做的就是爱，其实就是爱。除了爱他，除了爱他，尽心尽力的爱他之外，他就希望你们做人的都能够彼此相爱。为什么会讲爱人如己呢？爱人如己，这段里面，你能够做爱人如己，你就会爱神。你如果你今天连爱人如己都做不到，你怎么去爱神呢？这都是口，这样子讲话都是口号。如果是讲说今天你做不到爱人如己，口号来的，为什么？因为你做选择性的爱嘛。那今天如果是想说你这一边这个阶段突破了，你就明白，其实除了爱神，我们就是爱人，因为我们是他创造的，他当然希望说你们彼此弟兄姐妹都能够相亲相爱。但是如果你今天勾心斗角，我阴你，你阴我，没意思的嘛，啊，我对你很多种利益的计算，你对我很多很多方面的防患，做人有意思吗？没有意思的。但是主耶稣他不希望这样子，啊，那今天透过这个经文他所要表述的，最终也是因为这个是他的一个终极的所要表述的一个所要表达的一个信息，爱，爱这个世界也爱这个人。当然爱这个世界跟爱这个人其实都是来自于神的爱。哈利路亚。 OK， 那到最后我就简单一点了，做一个结论好不好？啊，很简单的做一个结论。那这个结论其实我们都得到了很多时候、啊，得到了神的一个拯救，啊，我们会被得到了神的拯救， 会感恩吗？会知恩吗？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了，除了感恩除了知恩，但是你不要去扣住主给你的一个恩。因为主现在要兴起你，要让你发光，他的目的就是让你把他的福音，把他的爱心传遍全世界。哈利路亚。因为每个人在这世界上，如果是说都抱着这样子一个观念，抱着这种信念，我要为主发光，我要为主兴起，对不对？其实在经文上第一段已经讲了，他这个光，好像这段经文讲的兴起发光，他的光其实都已经在我们心里面了，只是我们有没有去发掘。今天我们如果我们觉得我们的光还是很暗淡的，我们就发觉不到了，我们永远就觉得，啊，为什么我要兴起，为什么我要发光，你会觉得很安然无味，你会觉得，啊，为什么我要做这种东西，没有意思。但是今天透过了这个神，这位真神，这位三位一体的神，其实他已经来到我们身上，他要我们做的东西就是让我们生命，哦，从这一刻开始多多的练习转向他，转过去了，将我们的心转过去，因为我们爱，我们爱发光，我们爱发热，啊，但是发光发热而已，没发酵，okay？ 发光发热就好了，没发酵，okay？ 或者发牢骚都没发，okay？ 最重要是没发大，啊，okay？ 这些东西，啊，就表示我们现在要练习，我们很需要这些光，我们很需要我们的心，而且我们保持这样的心的话，啊，这个主接受了这个光的照或者这个医治的话，我们就会过着什么样的一个生活呢？就过这一种光明的生活。因为我们是主孩子嘛，对，主耶稣他要我们过的就是光明的生活，因为我们是光明的子民，所以我们光明的子民就是要过这光明的生活。 Next， 好，啊，不用这个 OK。 当我们过着这样的生活，我们会结出光明的果子，哦，那最后一段经文，我相信这段经文的话就是让我们做一个最终的一个结论了，好不好？啊，史诗记里面第五节第三十一段，耶和华呀，愿你的仇敌都降止灭亡，愿爱你的人如热头出现，光辉烈烈，这样子国中太平四十年。 到最后表述的意思讲说，我们都需要发光发热，我们需要在我们生命当中兴起，为着我们的主耶稣的光，在人生道路上继续发扬光大也好，发热都好，就是让这个生命延续下去，让这个生命的光，让这个生命的光永永远远的延续下去，因为它是我们主耶稣所盼望的。哈利路亚！那我们站立起来，唱一首诗歌好不好？第三首。